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任晓雯的短篇小说《浮生》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 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短篇集《飞谈》等。部分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岛上》由著名翻译家陈安娜翻译为瑞典语出版。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短篇小说《浮生》的部分内容。《浮生》类似人物志小说，写了几个上海人的人生。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一，江秀凤。人人都说江家三小姐酷笑宋庆龄，一帘垂丝刘海，环发碗滴在后颈窝。她5岁练毛笔，极致上学，文章写得周正。13岁由老师带领出去抵制日货，江老爷恰巧路过，见女儿站在凳子上和男同学一起高喊打倒日本人，怒极替她退了学。江秀凤垂手诺诺，偷哭一场。江家出住镇江，地方军变逃至苏北江堰，江老爷垂亡，对江秀凤说，8个子女里我最对你不起，你识字最早最快，本该去苏州读个女子中学，你心肠太软，文化最低，务必找户好人家，乱世里撑着你。江秀凤18岁成亲，婆家开当铺，丈夫孙振东读过私塾，高中毕业，在洋行上班。余数年时局颠簸，职业不稳，他跑去泰州与人合开影院，钱财骗失殆尽，暂搬至岳母家。少时日本人来，满街火药味儿，扎得鼻孔黏燥。孔振东不顾内兄反对，携妻带子逃到沙岗子。当地传言孙振东是江纯甫女婿，江纯甫在南通做过大官，家里的袁大头、孙小头用麻袋装，法币堆得一屋屋。孙振东被绑票3次，江秀凤从大哥处求得2次赎金，第3次他拖着4儿2女跪在绑匪家门口嗷嚎喊穷，绑匪不忍放人。孙振东见到妻子都投一耳光，你做的好事把我的面子都丢光了。他们回到江堰，守四地资助，开一盘店，取名镇泰和，从大店批了日用百货卖。江秀凤坐店理账，做警察的远房表哥帮忙照护。孙振东想重振当铺，未遂，他从自家店里拿酒喝得诚诚然。识货立骂江秀凤，说他和表哥走动太密，扯住他前襟抖筛子似的甩来晃去。江秀凤悄悄拜托二姐，他再没工作就要毁了。彼时二姐夫刘美归来，就职于上海公务局，把连襟介绍到芜湖信托局。孙振东对妻子道，我就说吧，只要是人才总有人求上门，你还想去托关系，哼，也太小看我了。江秀凤唯唯诺诺。此后一段太平日久，孙振东脸颊滚圆起来， 他爱把孩子拢在身边，来回数点。我养了四只光狼头，三根小辫子，家子婆亦有功劳。江秀凤偷笑，她以鬓角腾灰，眉毛疏淡，面相比丈夫年长。春初局势暧昧，信托局同事纷纷南逃，让孙振东同逃，不肯，举家回上海，借住五弟家。上海一夜翻天，孙振东没有工作，去做了登记，人民政府将他派至宣城当小银行职员，工资55，补贴完父母，每月寄回30元。儿女渐长，家用不够，江秀凤到街道当扫盲夜校老师。年余三反五反，孙振东被人揭发，旧时待过洋行，五反对自安徽来，搜查孙振东贪污的金首饰。江秀凤上交一把银勺子，一根红木文明棍儿，一只英国奶粉铁皮罐，给丈夫写信嘱咐服从国家，回音渺然。 七年后，孙正东回沪，牙齿落半，举举有老态。我是清白的，他们啥都没审出来。又说，是我自己辞职不想干了，他们反复挽留我。一年，他脖颈水肿，胸腔疼痛，查出肺癌晚期。冬至后夜，月光冷黄，窗框摇动，孙正东呼吸如鸣笛，江秀凤紧抱他，感到他浑身震颤，似有猛兽挣扎，要从清瘦的骨骼里出来。江秀凤的耳朵凑向他墨灰的嘴唇，听见一字一噎地说，政府晓得冤枉我，赔了200块钱，我怕人偷走，没告诉你。孙正东落葬不久，扫盲夜校解散，江秀凤抠挖墙角，果真埋有人民币，裹了数层油纸，油纸遭鼠啮，边角残缺，里头钞票张张没湿，一碰即烂。江秀凤抓了废钱，撒在王夫遗像上。孙振东，孙振东，我忍了你一辈子。江秀凤找街道干部求一份工作，我啥苦都能吃。十多天后如愿到新单位报道，他穿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大美华绣花软底鞋，同事嗤笑，收个垃圾废品还要穿旗袍。江秀凤回家拆了旧衣，缝制劳动装，她初次穿分成上下两截的衣裤，感觉仿佛赤身裸体。废品站二人一组，一人称废品，一人付钱。江秀凤同组的同事以前是个阔少，因政府动员劳动力被迫出来工作。他说，我堂堂大学生竟和家庭妇女一样工资，终日枯坐废品站内捧读一本新名词词典。江秀凤独自出站，拉着板车在徐家汇兜转，后颈晒伤起泡，脚底老茧后硬，被撕剥得坑坑洼洼。一次上门收废品遇故人，对方主事良久，呼道，三小姐，是你吧？他红了脸，仓皇下楼，缩立于墙边，放任自己哭个够，额尔摇摇小铃，骑车前行。江秀凤收了10年废品，光荣退休，住大儿家，朝北小间，一床一椅一马桶。他把孙振东遗像挂在床前，又裁开月历纸，书写兄弟姐妹名字，粘到墙纸上。他们都不在了。大哥墨于镇反，二姐五弟六妹亡于文革，四弟在武器干校病重不治，小弟远赴西双版纳，在原始森林里被一棵大树砸死。江秀凤不明白，自己明明最没本事，怎么一不小心活得最长。一日，江秀凤碾进碗底米饭，端端正正躺上床。她已97岁，知道日子将至，因而安心。他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二，江维民。江维民初见罗春平是在阶级教育展览会，女生多穿的的确凉白衬衫，乔吉沙碎花半截裙，唯独罗春平一袭改良列宁服，娃娃领犹如花萼衬花苞，衬着她的脸，满脖子风花檀香皂气味。3年后，江维民中学毕业，考大学未遂，冯纺织局招工，分配到密封绒线厂。 罗春平念完卫校，禁区传染病医院化验室，有人告知母亲，看到你家平平坐在男人自行车后头。孙彩凤质问一番，禁止交往。姓江的没文凭，以你的卖相，起码找个大学生。罗春平谎称报了夜校，每周三五晚去外滩情人墙。江为民早早占位，就着昏昧与水臭，思磨一晌，有次误了点，江边人头麻麻，插不进足，便辗转至田爱路，勾着小三角，说有电光筒照来，怪叫声乱起，又抓一对。罗春平哭，咬定是自愿的，写过检查通知单位。孙彩凤骂一回，劝一回，押送他上下班。江为民天天到罗家楼前站岗，逾半年被发现，孙彩凤招来满屋亲友绑住女儿，逼她告江为民耍流氓。罗春平说，外头开始严打了，你想让她死吗？当初你跟爸爸划清界限，现在我跟你划清界限，双足乱蹬，哑声嚎啕。孙彩凤流泪道，爸爸，我不认识你，滚去江家吧。江为民骑老坦克自行车接罗春平，遥见他站在街口，杏子衫，格纹裙，新烫了头发，刘海吹成招手亭，一额头发焦闪闪。他鼻头酸热，想说什么说不出，拍拍他脑袋，把刘海拍瘪了。他撅着嘴跳上车，车头扭几扭拾起来，疏觉有人跟着，那人往电线杆后躲避，信号灯翻绿，灰的人形，灰的电线杆，在灰色路面退远。江为民问，坐稳了吗？罗春平答，孙彩凤跟踪我们。车过桥顶，加速下滑，江为民的衬衫后襟被风鼓满，烈烈颤动，仿佛一张白帆。罗春平帮他掖好，手臂箍紧他腰，再回头，母亲的小点身影已然看不见。江家六口居20平，腾出角落拉起布帘给二儿做新房。江母与街坊议论说，罗春平下不了蛋，还像个皇后娘娘，买小菜，拖地板，倒马桶，全归江为民。罗春平哭诉，江为民跟母亲吵，跟大哥吵，搪瓷面盆、钢种锅子摔得咣咣响。 第六年，江家小弟买了商品房接走父母，江为民辞职，由小弟带入行，到凤城路地板市场摆摊。未几，罗春平有孕，休完产假，岗位变成日夜轮班，要求换回日常班，不允，反将他从医院验血处调去验大便。罗春平在院长室拍桌子，我男人当老板了，稀罕你这点钱呢、啊、也辞职了。女儿取名爱晶，意为爱情结晶。转眼长大，凤城路市场搬迁，江为民撤了摊儿，欲赴日本打工。罗春平不肯，继而又同意，说十年生意下来忙得像只赤老，没赚几个铜钱，还砸了铁饭碗，只好出去闯闯。到了日本，江为民找黑工，见室友读百家乐为生，跟去试运气，输掉50000日元。后来找到搬钢材的短工，又拆房子造自动扶梯，最后跟定福建人，在建筑工地做，日薪13000，月攒30万日元，寄回上海。江为民清晨4时起，电饭煲里舀2碗饭，买最便宜的鸡皮和卷心菜，炒一炒带走，中午放在日头下晒热了吃，夜间8时回家，剩菜拌冷饭。他模仿日本人，头发染焦，耳垂打洞，仍怕警察识破，工余闭门不出，任由电视机响着，抽烟发呆写日记，无事可记，写罗春平的名字，写得一页页，扔了笔一头撞墙，边撞边嚎，不久被警察发现，遣返回国。江为民做梦似的在浦东机场落地，空气黏凉，满地煤烟色梧桐叶被踩得糟烂。他想到罗春平竟有45了，失业多年，平日做什么？胖了吗？变了吗？江为民浑身一抽，不敢想，合眼仰向座椅背。 好了，任晓雯的短篇小说《浮生》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任晓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作品多书写上海和长三角的风物事态， 短篇是他对于长篇小说的一种练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长篇的一点影子。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台湾女作家罗兰生于1919年，自幼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也曾专门学习音乐，并在台湾的广播电台主持音乐节目。中年以后专业写作，以罗兰小语闻名。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她的《春夜闻笛》。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兰慧，我去听了你的演奏，使我惊奇的是，在三首返场的曲子中，你演奏了那首《春夜闻笛》。那本是你在多年前的一首试作，是合唱曲，用笛子助奏，钢琴伴奏的。现在你把它改成钢琴曲，那高音部键板模拟笛子的声音是那样的清越而苍凉。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陶山让我来听听你的演奏，替他看看你。到现在我还叫你兰辉，似乎不像一个学生对他的老师的称谓，但事实上在大学里又有多少学生不是在背后直呼老师的名字呢？那时候教钢琴的李一善，教声乐的魏雨清，教音乐史的史文明，以至于教理论作曲的韩素，我们都是这样直呼其名的。虽然我们知道那真不够礼貌，但是我们都习惯这样，而且也喜欢这样，因为这使我们觉得亲切而轻松，使我们觉得你们更像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并不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严师。更何况你们有一两位实在是太年轻，年轻的完全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你和教理论作曲的韩素是同时应聘到我们系里来的，还记得你们第一天到校，从教务处出来，我和陶山正从那里经过，我们和你们同时在街前停下来互相让路。你和韩素对我们笑着让我们先走。那天你穿的是蓝呢西装，韩素穿的是灰的，那西装的样式有点太时髦，而你们的头发似乎也过分光亮。你们两人手中都拿着香烟，你并且把一只手插在上装的口袋里。我们走过去之后，陶山又回过头来，用一种很好奇的眼神去看你们的背影，然后他幽默地说，这两个流氓从哪里来的？我笑着说，别是刚招进来的男生吧？那一阵学校正酝酿招收男生，有人赞成，有人却反对。于是我说，假如男生都像他们两人这样流气，那就情愿不招男生。陶山也点头同意我的话。我们绝未想到，你们并不是新招来的男生，而是新聘来的教授。第一次上你们的课，同学都非常之不情愿，以为你们给人的印象太轻浮，不配来教我们。但等到课程开始之后，大家才知道，你们完全不同于以前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老师。你们的新颖与锋芒，你们的天分与造诣，你们那属于音乐家的高傲与不拘小节的气质，都令我们炫迷。 几乎只一瞬间，全体学生就卷入了以你们为中心的音乐的漩涡。以前我们也爱音乐，但那只是冷冷静静的，以一种消闲的心情在爱。自从你们来了之后，我们才体尝到音乐本身那种属于合群的激动。韩素在教理论作曲之外兼善指挥，由他带头组成的百人大合唱团几乎网罗了全样各系的爱好音乐的同学，而你就很魄力地来为我们伴奏。过去的合唱团一向都是学生伴奏，从没有教授伴奏的。你们使音乐成为更博大的东西，冲破了戏的小圈子，冲破了师生的隔阂，换来了各个角落里年轻的心的共鸣。许多合唱都因韩素的指挥与你的伴奏而增加了魅力。于是课外活动突然多起来了，常常闭关自守的我们也参加了校外的音乐活动，而且由于我们节目的丰富与新颖而霸占了当地电台的青年音乐时间，以致整个城市都受了我们的感染。几乎每一首新歌都是由我们传播给全市的。你们从南方带来了新的声音和新的观念，使古老保守的北方城市变得年轻而活跃起来了。记得你和韩素教我们自己作词和配曲，去取代了旧的校歌和毕业歌，曾引起校中其他老师的激烈反对，但我们还是胜利了。还记得我们那一阵把许多大家认为有意境的古诗词都搜罗了来，热衷地为他们配上合唱或独唱的曲谱。我们试着唱柳永那首《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词，在结尾的地方就是你用钢琴弹奏感伤的尾声，还有那首《枫桥夜泊》的二部合唱。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你用钢琴模拟那沉沉的钟声，真动人。还有我们把李白那首《春夜洛城闻笛》的诗试着用昆曲的调子做成歌，唱唱改改，最后还是决定加上中国笛子的助奏才算有了韵味。说到笛子助奏，我觉得你应该想起桃山来了。时候桃山留着一头齐肩的黑发，一张瓜子脸配着一张小小的嘴，美得真够古典。而他那一对隐在黑睫毛后面的眼睛又是多么清澈。平常他很少炫耀他的眼睛，只有当他为什么事情兴奋的时候，那睫毛一起才豁得显出那一对闪亮的眼瞳。比如那天他看着你和韩素的背影说你们是两个流氓的时候，以及我们发现春夜洛城闻笛要有一只笛子助奏，而你突然说你听到桃山吹过笛子的时候，桃山的眼睛就那么豁然地闪出兴奋的亮。在你，也许这一切都是无意的，都是很平淡而不值得记忆的。所以我说这些往事时， 你也许要费一番功夫才会追回一些影子，但是只因为你至今仍在演奏那首《春夜闻笛》，我相信这些往事在你心中不会完全淡去。那时你说是头一天晚上从音乐馆练琴出来，无意中听到笛子的声音的。你说那声音好清悦，于是你停下来静静地听，发现那是由一间自修教室的窗口传出来的，你就往那边走去，想发现那个吹笛子的人。就在你走进那窗口的时候，你看见陶山也正由窗口伸出头来向外面和一个同学招呼，而他的手里就拿着笛子。从那时你知道陶山的笛子吹得好，因此决定把那首曲子加上笛子助奏，并且把原诗的题目减去了两个字，变成《春夜闻笛》。那以后你就常叫陶山到大钢琴室去和你一同练习，而《春夜闻笛》就成了那一阵风行全校的一首新歌。陶山不只会吹笛子，而且会吹箫，还会拉一首好南胡。你似乎很注意陶山的才华，时常很用心地听陶山吹奏，一面赞赏，一面和韩素两个人兴致勃勃地说要把中国乐器的音色的长处好好地运用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而我们是多么意外地发现，你们这两个从南方来的流氓竟是那么热衷于古老的乐器。那一阵日子过得像阳光照耀下的海浪，尽兴的，欢悦的，闪着光辉与希望的。我们的理想好多呀，希望好大呀，梦好华丽呀。 好了，朋友们，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我们能够从这篇文章中读到青春的热情和伤感，以及文学与音乐带给年轻的生命的感染。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